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 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我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每一年我们都会规划很多的人生目标、人生计划，但是今年呢，我决定放弃制定年度计划了，只想给自己定几个小的目标，比如说坚持早睡早起，坚持每天锻炼一个小时，坚持每周阅读一本书，看自己喜欢的电影，写下影评。比起那一些看起来宏大的目标，我更热爱这些小习惯，就像仪式感一样，它能唤醒我们对内心的尊重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我意思不是说年度计划是没有用的，而是一年多的实践证明，我自己还没有能力驾驭年度计划的能力而已。所以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日计划、周计划、月计划的制定上，毕竟能过好每一天的人都不会混得太差吧，你说呢？ 那日不要脸，参加了挑战，明星也有份练，帮短短一年太新鲜，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，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，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，来听我唱段情歌，一曲歌词太经典，我的真音大音早已太熟练，然而情歌总唱不厌，喜欢我别遮脸，任由途人发现，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，情歌齐齐来一篇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，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篇，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音阶起跌拍子改变，每首歌是每张脸，这情绪歌声中渲染，唱情歌齐齐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，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从前沙哑了声线，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，那首潮水忘情绪

发现美好人生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罗曼·罗兰说，人们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，只有当真正机会来临而自己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，才能觉悟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是浪费的时间吧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。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